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点解呢一集入面咧就会迟一日呢？就因为我哋要迁就咗呢一个香港队嗰、那个 出发前 嗰个专访啦。咁我又唔想话，因为如果我哋礼拜五先至播嘅话咧，咁其实场波都打完就冇意思噶啦。咁啊，所以今集咧就迟咗一日同大家见面啦。基本上係咁啊，先講翻英格蘭聯賽先啦。咁啊，英格蘭聯賽咧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咧，真係話非常非常之精彩同燦爛啦，李 Sir。咁我先講講呢個比數俾大家聽先啦。嗱，首先一樣嘢就車路士主場同韋斯咸咧就打成平手2-2。咁啊，水晶宮咧就0-1就輸咗俾利斯特城，愛華頓就0-2輸咗俾呢個阿仙奴。曼徹斯特的打比咧就曼聯1-0贏咗對手啦，咁啊紐卡素同新特蘭就1-1打和，修咸頓咧就係3-2反勝利物浦啊，史雲斯1-0贏咗呢個阿士東維拉，我諗阿士東維咧應該等數字上嘅宣佈啫，基本上係熱刺繼續持續呢個強勢咧，3-0贏咗個本尼茅夫，咁啊屈福特咧就1-2贏咗呢個史篤城。西布朗咧就0-1輸咗俾呢個諾域治，令到諾域治暫時可以脱離咗呢個降班漩渦裏邊，但係未脱險㗎，因為佢係俾其他對手打多咗賽事嘅。首先一樣嘢，李 Sir 先講講啦。嗱，你而家喺榜首嘅位置仍然都係李斯特城啊。咁啊，佢雲尼亞里到而家都係幫緊啲球員減壓，就係話我哋希望以歐霸同埋呢個歐聯嘅職位為目標，仲有減壓嘅。但係調翻轉啦。哈利簡尼3-0贏咗呢一個本尼茅夫之後咧，佢升上射手榜嘅第一位，但係亦都啲球迷就唔係好似李斯特城咁謙虛啦。佢話：我係為咗衝著你哋而來㗎啦，講明係。係 啊， 咁你可唔可以分析翻而家呢兩隊波個走勢點樣？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咧，就李斯特城就唔係傳統性嘅大會嚟嘅，咁再加上係都係。即係一啲剛升班啊，咁球隊咁嘅形式咁樣，同埋你大部分都係一啲好話唔好聽啲二線球員嚟嘅啫。咁有今日嘅日子，即係多少都係話承載一個勢啊咁樣。咁但係去到而家嘅情況咧，會睇到某啲嘢已經俾對手可能捉到啊，所以睇到佢不停咁變噶。個陣容上不停咁變，即係唔係話即係人腳變啊，而係嗰啲打法上有變啊。當最早期你睇到華爾喺中間， 係啊係啊， 跟住馬列斯，馬列斯之後嚟到而家整個江奇神斯去嘅， 第 一次打到最近呢一仗，江奇神斯係縮咗去後面，係後上嗰句嚟，即係你睇到阿雲尼亞你係不同用好多即係戰術上嘅打法去將嗰班人去調動改變，係令對手即係比較難以捉摸佢哋嘅法。咁所以你睇到近期嗰啲仗嗰啲賽事，佢哋唔會好大勝。 係啊，佢足足已經連續5場波係1-0。 係啊，冇錯。但係佢個目標永遠都係講緊一樣嘢，我望一偷三。 係 啊，即係我有攞一分嚟等緊個三分嘅啫。總之我不會奢求，即係佢好清晰，特別面對一些對手， 係 佢唔會話呢啲弱隊啊咁啊，佢你睇佢而家打弱隊一樣，唔會贏大勝嘅，唔會好似前半段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喐啲就踩一死，因為佢知道其實而家嗰啲所謂下一線嘅對手咧，就算榜尾佢對住新特蘭啊。紐卡素都不會好吃的，他們都要搏搶分留級的嘛。再同級的那些就不用說了，如果面對熱刺那些他又要跟你競爭，就算下一線那些有很多，就現在你看就算是4-5-6位那些都希望是殺上去前面拿一個穩定的歐聯席位，他拿不到個冠軍不要緊，所以他現在就改變了策略。 而家咧嗱，譬如話熱刺咁樣啦，喺上個星期嘅歐霸杯賽事啦，我哋雖然係抨擊佢計算錯誤，但係一樣嘢啦，所謂嘅計算錯誤，其實佢哋本身係都點解佢有留守嘅原因，因為佢而家係睇重咗個聯賽， 冇錯。 嗱，到而家佢冇咗嗰個歐霸杯之後咧，我哋嗰陣時咪講緊係孭住周中嘅歐洲賽事一個負擔嘅包袱啊，而家死啦！而家咧就兩隊波都處於一個就話。你唞幾耐，我就唞幾耐。 你幾時踢波，我就幾時踢波，去翻一個競逐位嗰度。唯一蝕底嘅地方就係、是、熱刺喺個分數上係落後咗俾你哋啫。基本上係，因為熱刺都講到明噶啦，喺54年嚟最接近嘅冠軍一次，佢一定要去爭噶啦。講到明， 冇錯冇錯，即係再加上其實就話我哋不停都講緊，即係任何一今季裡面嗰個賽事。通常勝嘅出嘅對手，嗰隊伍咧都係有一個射手嘅。你而家睇翻就話，熱刺就係有一個 哈利簡尼， 咁令到佢可以行到今時今日咁嘅步。咁、但係相對其實就話早期嚟講，李斯特城都係啦，佢係有華迪，咁啊而家佢又搞多幾個出嚟，咁啊雖然所以佢冇辦法大勝，咁但係。令到對手難以捉摸，你唔顧華迪會中招那嘢、你顧佢就低啲嚟啦，係咁，你都好似相對翻呢、這個愛華頓咁啊，有一輪佢沉咗落去嘅，而家又上翻嚟，即係嗰輪沉嘅時候就係正正係盧卡股低沉， 係 啊，而家盧卡股醒翻啦，又上翻嚟啦， 嗯， 即係每一隊你都睇到。而家就係話，譬如曼城咁辛苦嗰晚對住曼聯啊，其實佢嗰個射門次數係高嘅，但係奈何阿古路俾人吸，即係掹到好神，每一次射波都唔準確，變咗冇機會啦。相對曼聯最近呢幾仗，佢又上翻嚟，有啲嘢就係話佢殺咗個小朋友出嚟，舒拉福特，呢個舒拉福特係你唔好理佢啦，佢。而家幾場波，佢總共入咗三球咁，即係個百分率變咗佢好高啊！咁你就要驚噶啦，又係。咁你亦都同樣有個情況喎，喺呢個過程之中，馬迪爾都會入下波喎。入下波咁就變咗啲人又要顧此又失彼噶啦。 冇錯， 反而佢之前咧佢唔驚喎，迪比嘅時候，迪比好佢哋覺得好搞，好容易搞掂。啊！佢唯一可能擺定射，佢攞定嘅時候咧，佢嗰個功夫唔係咁高啊，咁同埋有時有啲學毒食啊，變咗佢係會有困難嘅 嚇。嗱咁啊，其實好似之前所講啦，就係熱刺有哈利簡尼啦，就李斯特城有華迪啦。咁啊，而家華迪咧就雲尼亞你哋都好聰明嘅，就將阿華迪咧就擁翻個幫江奇神師。亦都掩護埋呢一個馬利斯，令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全世界睇住阿華迪，華迪仍然反而佢將個人嘅利益會放緊次要，球會利益先至係最緊要嘅。基本上，即係你唔好大家見到華迪本身一樣嘢呢幾場波冇波入，覺得佢個表現好低迷。其實你留意一下，其實佢係做咗好多嘢嘅，因為喺現場直播。 其實你睇清楚，你睇到佢而家佢仍然係打翻佢啲前場位置，打去邊嘅時候。因為佢個速度好快啊！如果你唔留意佢咧，得啦，你哋嗰啲人或者將個比重擺落馬列斯啊、江田慎司嗰個方面咧，佢就會令到佢高速去接去入波嘅。所以你基本上以往嘅睇到佢都係有啲咁嘅入波。 係啊， 咁所以對手好即係要分薄咗啲防守力嘅，變咗其他人有機會大啦。你仲有一樣嘢，你好驚佢開邊一飯咧？你計唔到，係嘛？ 嗱，譬如從數字上嘅反應啦，就係李斯特城咧係足足係攻入咗54球， 冇錯。 熱刺係攻入咗56球， 係。 咁啊，就反而係阿仙奴啊48球啫。咁啊，緊前期後都係曼城啦52球啦，曼聯係最差嘅，就38球啫。基本上同啲榜尾嗰啲差唔多， 冇錯。 但係調翻轉喎。原來數字亦都反映咗一個問題喎，佢失球又唔係失得，雖然佢係失球兼失分， 係冇錯， 但係佢只係失咗27球啫，即係反映到一樣嘢個問題就係話係攻擊力嚴重不足。 冇錯啊，防守佢應該唔係問題嘅，而係有好多， 即係個個都會失波㗎啦。 唔係，其實有好多時佢而家即係換句話，佢嗰個失球去到廿幾球咁樣， 係 廿幾球，但係相對之下其實。你計一計條數，點解？如果佢能夠好似以往嘅攻擊力咁強嘅話，相對俾人攻嘅機會都少咗。 係啊， 咁你 嗰個入球啊，如果佢維持可以好似以前咁高水準嘅攻擊力嘅咧，我相信佢有機會今屆係失球響二十個數字以下嘅。 冇錯。 但係而家因為佢 攻唔到俾人 有機會逼翻上嚟啦。嗱、呢個情況， 點解坊間譬如話有好多名宿都講緊啦，李斯特城喺呢一刻嚟講攞冠軍嘅機會係佔著一個優勢咧？首先分數上嘅優勢有五分啦，第二喺未來嘅賽程上都有優勢啦。嗱，譬如下一場波啦，喺下個月啦，就佢會主場對住呢個沙林頓啦，然後就作客呢個新特蘭，跟住較為惡近嘅真係主場對住韋斯咸，然後就對住史雲斯。是第五場波先對曼聯，可能在第五場波對曼聯嗰場波已經決定他嗰場波係攞唔攞到冠軍嘅，基本上要贏埋曼聯啦。呢、這個講得太遠就後話啦。嗱，反觀熱刺方面就大禍啦，下一仗要對住利物浦，跟住要對曼聯，對史篤城，當你攞到三分，西布朗，然後又再對車路士，即係佢失分嘅機會會比李斯特城更大。 其實你睇睇佢未來嗰五仗咧，雖然有啲叫做話有啲對手咧可能係後啲嘅，但其實並必係話後啲嘅對佢哋有著數啊。西布朗啊，嗰啲都唔會話即係對佢有優特別優惠嘅。西布朗佢打波我唔理你嘅，我而家我哋就係即係總之我係希望上高啲，即係佢上高啲嘅時候佢嗰、那個。相對可能喺個贊助商啊，或者其他嘅方面都會啊。咁另外史篤城嗰啲，佢都搏有機會殺到上去，挨到個歐霸啊嗰啲玩噶嘛。 所以咧，李斯特城咧喺未來呢四至五仗，即係喺個四月份入邊咧，已經可以近乎見到佢嘅奪標機會係幾多噶啦。 係啊，冇錯。 嗱，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頭先阿李 Sir 所講啦。當然佢有提過舒拉福特嗰陣咧就 舒拉福特係啦。 喺呢個球員入邊嚟講，喺曼徹斯特嘅打比咧，就1-0啦，就贏咗呢個同市嘅曼城啦。咁你總括翻呢個新秀入邊所入嘅波，佢真係一個大舞台嘅人嚟嘅喎。 其實 佢簡正歐霸杯絕處逢生嗰場波就入兩球，對住阿仙奴嗰場波就一鳴驚人，反而對住啲榜尾球隊啊，跟嗰幾場佢冇乜表現。 係啊係啊， 你估到佢冇咧？佢就喺曼城呢啲咁緊要嘅關頭，佢就做咗一個。Superstar， 其實呢個情況咧就有啲佢響面對呢啲對手嘅時候，都係因為對手個後衞 去 把握到佢嗰樣嘢。咁好似最近贏呢個曼城嗰場波球波咧，佢好聰明啊！ 係啊， 佢個波當桑馬第一俾佢，佢冇諗過控定嘅。 係， 佢一拍。迪米哲利斯飛出嚟，佢就計到佢係腳唔到嘅，只要一撞入個空位就過咗佢啦，爆咗佢啦。咁啊，跟住佢好乖巧嘅時候遠處嗰邊。咁呢個令到迪米哲利斯後來就好唔開心， 好尷尬， 甚至乎後來同佢有啲摩擦添。因為其實就嗱，你相對嗰場波咧，喺右邊有幾次機會啊！佢想利用高速爆過啊，布拉卡就唔得啦。布拉卡雖然話可能有啲唔到，但佢後生啲，回身快啲，身形又好啲，變咗咪冇著數咯。咁而家你睇得到就係話，歐霸杯面對對手嗰個情況又係，對手又係個後衞嗰啲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啲波。如果你嗰個防守即係有啲稍微老將嗰啲，面對你好大鑊。 嗱，因為點解咧？喺九球波入邊咧，大家都會講緊一句説話，就係話即係阿根廷嘅，係啊係啊，嗰個阿根廷嘅後衞啦。咁啊，阿雲高爾都講過啦，冇辦法啦，一個好後生，一個就好老。其實除咗老後生同老之外咧，係完全呢個入球可以反映到拉舒福特本身佢個心理質素非常之高。 唔 係，即係點解咧？當你係啦，你面對李 Sir 自己都知嘅，你自己都帶過好多年青嘅球員上位嗰下。當你面對一個名氣比你大嘅後防球員嗰陣咧。你無形中有少少怯嘅，但係拉佢本身個僆仔冇怯過你喎，佢直情真係即係個心理質素非常之高。 其實佢唔止一場波睇到佢好驚嘅， 係啊，佢冇驚嘅呢個完全。 你會我哋在我哋教練角度就會覺得呢個小朋友佢嗰個觀察力係好強， 觀察力亦都好強， 好強好強。即係佢知道嗰啲波有好多，有好幾次有啲波睇見佢，佢又落到底線，佢話要過你就少少位都過咗 啦。係啦，所以有佢應該過嘅，同埋我除咗佢心理質素高之外咧，你係好難發現呢個僆仔有一種成熟嘅味道揾到嘅。點解呢？我留意咗佢全場嗰場波入邊，佢選擇去嘅機會，佢會嘗試去。但係有啲位置，佢攞咗個波之前，佢知道自己去嘅失波機會大咧，佢唔會選擇硬闖。有多年青球員就會選擇個波硬闖，佢唔會。 你會將佢即係睇一睇呢個後生仔，甚至乎你會將佢同阿迪比比一比嘅時候，你就發覺依個迪比嘅應該嘅經驗好過佢添。但每一次迪比做不到呢樣嘢，因為他一定要攞波，我玩你，我玩你，咁變咗嚟講，佢冇將自己利用一啲自己強項去打。咁你就算是睇翻曼聯有啲幾個後生仔嘅我唔記得打左閘換佢出嚟嗰、佢都係不停利用啲高啊，積神係冇錯，積神佢都係利用自己嘅長處高速去過你。佢唔會攞住個波，擺你兩嘢啊嗰啲嘢，佢一嚟一砰一加速就去咗，即係呢個就係好處嘅地方咯，比較即係你好容易玩死咗對手，特別你面對啲老手嘅時候，佢唔驚你攞定個波慢慢嚟嘅， 係 你快佢又驚你啊， 係啦係啦， 啊你攞定慢慢嚟， 最尷尬一樣嘢係驚人肯正面兜口兜面過 波大腳。搞掂你 嘅， 即係你人哋老經驗，你見你喺佢面前又左插右插，佢覺得你咩啊？你唔係即係話過我，你喺度埋弄腳法玩我，當我咩啊？當我薯仔啊，當我蘿蔔啊咁樣，咁就會 係 搞你噶啦。 嗱，咁啊，雲哥爾咧就永遠都有一套不死神功嘅，我哋永遠睇到佢最差嗰陣咧，佢啊無啦啦就會整一場咁嘅嘢俾我哋睇下。 其實嗰日係。那場球我有看的，由頭到尾都有看的，即我會看得到這班新仔他們大家的、那個、感情很好。 是 啊，當其實有一個情況就是說布拉加舒拉福特在右邊底線一爆過了他的球，但是吃給他吃回位，那當然是有跌的啦，那跌球證沒有給 十二碼 十二碼之類的東西，咁我覺得呢樣球證個觀察認為俾唔俾？咁當其時迪米治利斯咧唔關佢事嘅，就話空佢啊，空啊，空啊， 舒拉福特啊。呢個亦都係經驗問題嘅。 但係第一時間我會見到連卡特 衝埋去啦， 我係幫佢手嘅。即係你睇到嗰班年青球員，佢哋好支持大家嘅。 係啊， 跟住。其他落河啊嗰啲都手上嚟幫手。 嗰刻我見到 呢個係將來如果老實講句真話，如果即係我唔好理邊個，如果冇咩變更嘅前景係好好嘅啦。 冇錯冇錯。嗱咁啊，講完呢場打比大戰之後咧，咁啊應該仲有幾場波嘅，起碼今週都非常之精彩嘅。首先一樣嘢就愛華頓主場對住呢個阿仙奴啦，但我哋就冇估到一樣嘢啦，阿仙奴竟然係技術性擊到呢、這個愛華頓。咁你啊，你想你講呢場波， 即係 愛華頓真係令到你有好氣結嘅，有時真 係。冇嘢嘅，其實即係話當初盧卡古係好沉。但係呢個比利時球員，你不能不即係留意佢。 係 當其時可能就話響阿仙奴嗰度咧，就一路嚟已經本身有響歐聯啊、歐霸之類嗰啲咁嘅賽事裡面失利嘅時候咧，就備受出面即係好多抨擊啊。甚至乎有啲 fans 啊，阿仙奴迷都叫我雲家，你退落嚟啦咁樣。咁冇嘢噶，此消彼長嘅嘢就響盧卡虎復甦啦。即係前一兩仗你已經睇到好咗嘅。咁會唔係信心大增咯？我唔趁你命攞你命。即係點知你真係你後防你真係可能都係因為連場敗仗嘅時候。即係影響自己的信心，打得越打越差添，啊咁冇計啦，咁又再加上啲運氣，黑過麥豆， 連環三腳都俾人個龍門搞掂咗啊！你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始終運氣冇就係冇計噶啦。 係、 啊、咁，你唯有望一望啦。即係你今次嘅冠軍基本上就唔使諗噶啦，冇機會噶啦。即係你希望保持翻個好戰果咧，就即係打要嚟打歐聯賽事啦，再嚟啦。 啊、反而一件事就是車路士呢就始終都不能夠復仇成功，差啲就被人哋雙殺嘅，俾韋斯咸，即係證明一件事，韋斯咸而家近期的氣勢真係勢不可擋嘅咁上。但係好彩嗰場波亦都打起一個咧，同上半季今屆完全好沉寂嘅法基巴加斯，就喺呢一仗入邊真係光芒四射啦。尤其嗰個倒掛，如果真係俾佢打入咗啊，基本上係啊。完全是真的武指戏法都可以，基本上是这个法比加斯你想怎么看啊？一个他和夏薩大是一个嫌疑犯来的，在今届来讲是。 其实都不是的， 我总之成一样东西就是有些东西你如果 是人为上的，就是去 做一些、表现不好出来的，你有可能变成为一个习惯性。 是 啊，習慣性，而係唔係話因為你狀態低沉啊，就會恢復噶嘛？人為嘅時候，即係好簡單，個人嘅記憶體記憶咗嗰種打法出嚟， 係 好自然就會出嚟打翻嗰樣嘢。啊，差啲，咁啊死火啦， 係 嚇。咁呢樣嘢就冇計噶啦，佢恢復唔到過嚟噶。你睇到好明顯就話。啲波係佢哋打沉咗自己嘅，即係你好簡單，佢係射波，佢 即係到你而家想起翻嗰陣咧，你點打都打唔。 即係你冇嘢嘅，你好簡單，你繼續做係攻勢啊，但係每每都最後關頭射波嘅，你係攞多少少咁啊出界啊，有啲力唔應該用咁大啊，又大力咗啊，變咗打飛機啊，或者佢個波應該輕輕硬硬嘅。你又勢力都大的時候咧，就影俾對手救到啊！嗰啲呢啲係習慣性嚟噶嘛， 習慣性。 即係我哋教練嘅講法就係話，球員我哋係從佢個訓練中練到啲技術嘅嘢啊，初係練習嘅，跟住就話去不停去反覆練習， 係 最後期嘅就係話。練到記憶咗喺個腦嘅，自然反應我就係咁做啦。而家佢哋可能就係冚冷已經有個 memory， 係個 memory 未 delete 得曬，繼續喺度咁咪死咗咯。 嗱咁跟住落嚟咧，就即係而家車路士嘅情況咧，就都係嗰句噶啦。下屆繼續努力啦，基本上係因為你呢一刻嚟講，我學李Sir話齋啦，咁有好多嘢唔係話你唔努力，係個問題個對手已經喺呢一季入邊咧唔視你為對手噶啦，基本上即係唔驚你嘅，其實對方都係你冇一種氣勢壓住人哋嗱。其實好坦白講，大家對咁多次， 其實中間好簡單啦，仲有一啲嘢就話你哋要打咁。對我冇好處嘅喎， 係啊，因為 有啲球員會講對我冇好處喎， 冇錯， 即係去到尾嗰陣時候，但係到你而家咁嘅情況，佢唔會信服你嘅， 係啊， 點知你點啊？ 因為有時有啲人都講過一句説話啦，就係話其實我唔驚一啲對手實力高過我哋，我係驚一啲對手係同你死踢爛踢，嗰下先驚噶嘛，因為佢唔驚你咁啊，完全係 嗱、 啊。首先有一樣嘢唔驚你，仲有一隊波啦，嗰隊波就係沙林頓啦，就誒。利物浦肯領先兩球的情況之下就反勝為敗啦。咁其實開頭利物浦本身都有板有眼嘅，都尾段能夠失波，當然係後防有失誤啦，人為有失誤啦，咁樣就係。咁其實會唔會係一種嗱喺嗰場波入邊，我係未見到個體能上有好大嘅反差，但專注力係減退嘅，會唔會受到真係歐霸杯嘅影響？係啦。 有都唔出奇嘅，其實就話。打到咁嘅情況嘅時候，佢可能有啲即係太多賽事， 即係你兩日後跟住已經係再對呢場波啦。 要對嗰場波跟住你仲要嚟緊又要講緊自己個足總杯啊，即係變咗你好多嘢太過多嘢兼顧啊。 係 咁，同埋你因為你兩日歐霸咧， 即係連歌寶都係有啲自己，即係我覺得過咗火。佢成日響希望就話一樣嘢，佢響決賽機會面對自己以前嘅舊東家。 係，而家唔使啦。 咁你變咗有時有好多嘢刻意得滯咁。啊！我哋成日做人都講啊，順其自然啦， 冇錯， 唔好咁即係刻意要做啦，順其自然啦。即係你太刻意嘅時候，反而會弄巧反拙嘅。 嗯， 即係你不如好似雲利亞你，我哋隊波根本係好普通嘅咋，我哋會努力去嘅。 但係會唔會咁樣咧？李 Sir，因為曾經舒利亞都講嗰句説話咧，就抨擊呢個高普啦。你唔應該喺散場完場嗰陣，當住球迷面前去鬧呢個賓迪基。 嗱，其實呢啲嘢咧，就我有樣嘢就話，未必一定唔得嘅。咁就問題，只不過喺呢一個情況，呢一個場合咧就。暫時不可以咯，即係你不可以將你以往響 多蒙特德國嗰套文化就擺 嚟，因為多蒙特嗰套咧就係話全部你一路帶佢打到咁嘅一日，你點樣鬧佢哋，佢哋係信服你嘅， 因為德國嗰種紀律性係會比大不列顛嘅球員係 唔同噶嘛，唔單止係咁，而係因為即係你好簡單，將來。李斯特成功了今年攞了冠軍，繼續下去的時候，雲尼亞你對他哋有啲咩要求，有啲咩可能怪責重啲咧？球員一定會信服噶嘛，因為佢從一個一球爛泥變咗佢咁樣，佢覺得冇啊，冇錯啊，我就係將佢搞到咁靚咁正嘅啫。啊！而家我今次有問題出現錯咗，一定係我自己錯，佢鬧冇錯嘅。但係而家佢嚟到呢度咧，你只不過係一個短時間，即係雖然話都好多場，但係實質你唔係一個十分長遠嘅時間嚟啊嘛。有啲球員就覺得我基本上我都係咁好噶啦，係咪？即係呢啲好簡單一樣，即係過往香港都有啲教練一樣咁。哦，佢叫我踢佢死，我都揞埋佢噶啦，咁長就係咁噶嘛， 嚇！ 即係你未到嗰一刻嘅時候，就唔可能咯。即係你到嗰一刻，真係由一個即係底線將佢提升到高頂嘅。他一定信服你的。 不過在這一刻來說，我們都在未來的前景上，我們都對利物浦仍然向好的，基本上有在高寶的領導之下， 高寶是有他的一套方法 的。當然今屆來說一定有升有負有高有低的，因為始終來到都是半季有調節期的。說回最後一場球，李 Sir， 東北的打比大戰就這個紐卡素就對著新特蘭，賓尼迪斯對大傻，基本上是在這場球裡面來說呢，就雙方都兩敗俱傷，各得一分。 係啊，冇錯，各得一分。咁即係如果紐卡素即係贏咗嘅話，可能跳出火圈啦，即係暫時跳出火圈啦。 係。 咁但係佢搞到新特蘭而家就沉淪苦海添，要 啊。係啦。 即係如果係贏咗嘅話咧，佢應該27分就上咗去嘅，起碼都。就比新特蘭高，而家佢得一分係冇幫助，仍然維持喺嗰個位置。咁我都話咗，其實就話好重要嘅一樣嘢就話，你一定要贏。大傻可能都問題唔係好大嘅，即係慘咗啫。即係佢當初都係一個一分主義。博三分，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唔好彩嘅地方就係諾域治贏咗對手，咁啊全得三分變咗影響就大咗咯。咁我相信兩隊領隊都會去做嘢噶啦。 嗱嚟緊嚟講， 唔好彩一樣嘢就話新特蘭好紐卡素好，可能面對嗰啲所謂對手嘅諾域治嗰啲咧。可能冇咗打啦， 係 啊，我唔記得。 因為嗱，紐卡素咧最主要咧，佢護唔護到級咧，下一場波就要再把握最後一個機會，就係對住呢個諾域治。 如果佢對諾域治又係攞得一分嘅話咧， 咁 啊即 係咁又唔同，甚至乎 KO 咗諾域治咧， 最好嘅 KO 諾域治。如果你想留級嘅話 ，KO 咗諾域治嘅時候話，我28分同諾域治同分啦。 係， 當你新特蘭係攞到分啦，即係要贏都。佢已經個分數差距又大啊嘛，再一個唔好彩，新特蘭就話又和波嘅話咧，變咗你騎翻上去啦。 係， 咁呢樣嘢好緊要嘅。但係我所謂最重要就係有冇機會同諾域治打先。 係， 如果你有同諾域治打嘅機會咧，起碼你將佢 KO 咗，攞咗佢嗰三分。如果唔係你佢響第啲。對手嗰度失分冇意思嘅。 嗱點解咧？嗱喺嗰個形勢上咧，仍然都係佔優嘅紐卡素啊。因為點解喺個賽程上下一場波，如果你能夠對住諾域治全取三分， 係 而跟住落嚟嗰兩輪賽事有一周嘅賽事咧，就個戲碼係諾域治主場將會對住新特蘭，即係話兩隊點都要互相撕殺一隊嘅啦。 咁就好啦。 咁啊，但係 係啦，即係而家其實就話佢。勤精勵智兩隊都做好咗嘅時候，亦都未嘗不可嘅。你即係操咗嘅時候，面對諾域治兩隊都 KO 佢嘅。 係， 咁起碼就話睇下邊個有上啲咯。 冇錯。 咁啊，始終新特蘭都優勝啲嘅。因為佢個分數相差兩分啫嘛。 係， 係嘛？ 冇錯。 呢個問題就係當如果真係。下一周嚟緊嗰度，紐卡素贏咗，咁啊佢就仍然28分，而新特蘭佢攞到唔好講話三分啦，攞到一分27分，再贏嘣上咗去，咁啊呢個非常之重要咯。 OK 嗱，咁啊節目暫時到呢度到此為止先，咁啊然後咧就進入陣間歐洲足球時段。咁啊，喺歐洲波入邊咧，就將會講呢個西班牙甲組聯賽啦。咁啊，因為有多隊強隊咧都遭咗滑鐵盧。咁歐聯歐霸嘅抽籤形式亦都出咗噶啦，李 Sir。 係啦，冇錯。 咁陣間咧，再為大家再作一個簡短嘅分析先啦。咁啊，陣間喺歐洲足球時段之後再同大家見面。 OK， 拜拜。